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3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和双休日本市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风力日变化明显，白天风大，夜间风力相对较小，大气干燥。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气温下降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同辈猿猴吴真，这宝剑的劲儿也太大点儿，这一宝剑下去，连人头带锤头带马头这仨脑袋的一剑全给烧下去了。铁豹花的尸身栽于马下，援兵就一阵大乱，可了不得，殿下阵亡了。这老头太厉害，有些军兵四散奔逃，有些当兵的还不服劲儿，仗着人多势众，打算把老头给围起来。吴真一看这个时候不露两下是不行了，他双脚落地，把眼一瞪，用手指着这些援兵：呆，尔等休要猖狂，慢要撒野，你们的脑袋硬，有没有卢沟桥这些狮子硬，尔等来看。老人家说完了，迈大步来到卢沟桥栏杆这块，因为那个栏杆呢，上头都是雕刻的小石头狮子，大小不等，哎，刻的是栩栩如生啊。吴真显露了一手绝艺，单手提剑，把正手举起来，运用大口天罡气，这叫气功啊，使得这个掌法叫铁砂掌，对准一个狮子的脑袋喊了一声：哎，啪！把石头狮子的脑袋就扇去半拉。这些援兵一看，哎，可了不得了，脑袋没有这石头硬，这一下是全给镇住。那说那手有那么硬吗？有。这气功可了不得，这是我们祖国武术的精华呀。您没看过那硬气功表演吗？什么软气功、硬气功，要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确实能打到这种程度。援兵这一散不要紧， 老头眼望天下的举子就喊，各位你们还看着什么，还不逃跑等待何时？但是吴真又一想，刘伯温先生跟我说了，叫我在这地方跟未来的明主朱元璋会面，这么多的人谁知哪个是朱元璋，我怎么个找法呢？这时候橘子跟潮水一样纷纷催马冲过卢沟桥，在混乱之中，这吴真也没见着朱元璋，但是老头多了个心眼儿，飞身上驴，对着人群的喊了一声，明主，臣吴真救驾了。这话说的很多人都糊涂了，认为这老头是疯子，谁是明主啊，你救什么驾呀？哎，不过这个时候没人多想，朱元璋可也听见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他指谁说的。安下吴真回京西藏心殿，咱不提，单表这些举子冲过卢沟桥赶奔良乡县，打算逃命，这个路线是非过良乡县不可。在前文书咱说了，第一个闯过卢沟桥的就是怀远黑太岁武状元常遇春，大战阿林铁包花他先跑过去了。那么常遇春现在干什么呢？在什么地方？常六爷可摊了事儿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安下这些举子怎么逃跑咱不说，单说常六爷，自从他闯过卢沟桥，认为逃出了虎口没事儿了，但是回头一看，乱石山的弟兄全没影了，六爷心里一阵难过呀。弟兄们匆忙忙凑在一起，连个心里话还没来得及说呢，又分散了。有心等着，这地方不行，不能等。他催马赶奔良乡，刚来到县北，可坏，就听见这炮，战鼓如雷，是伏兵四起呀，整个把常遇春给截住了。到了现在，常六爷人困马乏，一点战斗力都没了。但是常遇春不愧为是一员虎将，听见鼓炮的声音，当时这精神头就上来了，人把马带住，挺造鹰枪，定睛瞧看，一看对面的援兵可太多了，兵如冰山，将如将海，大旗飘摆，在面前闪出几百员北猛的上将，什么金盔金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银盔银甲，什么样的都有吧。在正中央秀旗高挑，常遇春一眼就看出来了，在旗脚之下正是四宝大将坨坨太师。老坨坨不是在五科场的吗？早又跑到良乡来了。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他跟元顺帝这些人合计的，定下十条绝户计，由打五科场一直埋伏到良乡县，也可以这么说，良乡县是最后一道防线，打算把举子们全都一网打尽。一条绝户计不行，还有第二条，在他们想法之中，怎么的你们也跑不了。没想到在五科场之中 地雷也没响，火箭也没放出来，南门那大炮还开了后堵了。常玉春力托千斤闸救出这些举子，这些绝无计都白费了。老托托火往上撞，在元顺帝的面前领了一道旨意，绕路赶奔梁乡县。他认为在梁乡县我领兵在这挡着，一个也过不去。也巧了，坨坨刚到啊，常玉春也到了，因此两个人这才见面。六爷一看是坨坨在这，只恨得胳膊崩咬碎钢牙，心中暗想，你们可够毒的，假功名假富贵让我们这些人上当了、今天我跟你拼了。六爷催马摇枪要战老坨坨。坨坨知道常玉春厉害，因为在五科场他亲眼得见，心说这个活跃黑太岁，这小子多大的能耐，多大的力气啊，压盖五科场，胯下马掌中枪，神出鬼没，果然是一员虎将。老头有心拍马晃刀大战常玉春，在他的身边背后有人哇哇暴叫，是他手下的四员大将，外号人称四大王，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北蒙人，平日里头吃的也好喝的也好，也练了一些硬功，练的是腰锤灌顶、铁齿排肋、莲花底灌裆，什么铜砂掌、铁砂掌、扔盾子、举铁锁全都练，说那脑袋像金银铜铁那么硬，所以封为四大王，每人掌中都是一条鎏金大槊，力猛硕沉啊。这四个小子过来，太师，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劳，你交给我们吧。老坨坨一想也行，这四个人这么大的能为，难道还战胜不过常玉春吗？想的是点头应允。再看金头王双脚点蹬，马往前催，双手轮动这条大槊，姓常的你别过去了，不容分说，是搂头就砸。到了现在，常六爷也无话可说了，说什么打吧，我把你赢了我就能活命，赢不了你就是个死。这人感情要有气儿，再累他也不累了。别看常玉春一天没吃东西了，一口水没喝，今天是玩命的时候，把渴和饿就忘了，掌中晃大铁枪，接驾相还，二人就站在一处，二马当翻，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先把他的大槊嘡啷一声崩出去，阴阳把一和大枪一拧着，直接奔金头王的前心就扎来了。金头王想躲，但是来不及了。打仗讲究的手疾眼快，他一看枪到了，刚一愣，常玉春这劲儿也大点，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在前心扎进去，后心的枪尖子就出来了。常玉春把后把一压，前把一翻， 把金头王给挑起来了，挑到半悬空中，阴阳把一甩，吹娘的，把金头王的死尸是摔于马下，扑通，他来来来来来来，就这一下把援兵全吓坏了。哎，这常一春真厉害，真厉害！就一阵大乱。单说银头王，一看自己的大哥死的太惨了，这小子哭着就出来了。他嘴里头想这么说：“说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在天之灵别散，你瞅着兄弟我给你报仇雪恨。那心这么想的，可能由于太难过了，这舌头也不太好使，把话还说错了。张玉春啊，好小子，今天爷爷我饶不了你。哥哥，在天之灵别散，你等着兄弟跟你一块儿去了。说到这一想，说错了，不去，我去干什么去？可这阵抡根金顶大树，搂头便砸，跟常六爷站在一起。常玉春也就十几个照面，唰啦把大枪交到左手，探榜被苍子郎拽出十八节紫金鞭，这叫枪里加鞭呢，使了个秋风扫败叶，顺手就理下，正打在银头王后脑海上，啪！劲儿大小咱们不说，把脑袋给揍没了，死尸摔于马下。铜头王、铁头王二马齐飞，困住常六爷。没想到常玉春手疾眼快，探榜被深虎爪喷，把这铜头王的腰带子给抓住了，走马活鞋。铁头王一看不好，刚往上一冲，常玉春一看，去你娘的，把铜头王给扔出来了，找你的弟兄去，这扔得多好。铜头王的脑袋正碰着铁头王的脑袋上啊，啪，俩人全撞死了。援兵援将一看，吓得是魂飞魄散。这常玉春有多厉害，单说四宝大将坨坨，哎呦，姓常的这劲儿有的是啊，就是我亲自出马也未必能赢得了他。哎，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再看他在中军官的手里头拿过一杆小黄旗来，把小黄旗晃三晃摇三摇，发下军令。就见援兵援将往左右一分，援兵这一闪开，把常六爷也闹愣了，心说这怎么回事，为什么把道路闪开了，难道说叫我逃命？不，元人没那么大好心眼儿，但这为什么呢？常玉春正然发愣，耳轮中就听见地动山摇，在援兵这个队伍里面，嘎啷是什么？六爷闪虎目一看，把他吓了一跳。闹了半天呢，在援兵的队伍之中出现了不少铁花车。那要说那铁花车是什么呢？这个玩意儿也叫铁叉车，它这个形状就好像现在呢有轨电车那样呀，也好像火车那车皮一节一节的。 不过没那么大，高了下也在7尺左右，长了下1丈5-6，一节一节的，有挂钩连着。那时候也没有汽油，也没什么原油，全指着马拉着。四面连顶盖全都是铁板焊成的，这马都在里边，你砍砍不着，打打不着，全由铁板护着。如果车头跟车尾咔吧这一合在一块挂钩挂上，就是个圆圈，把这人能困在里边，所以给他起个名叫叉车阵，也叫车公阵。不管你多高的上将，要困在里边，飞你也飞不出来。另外铁叉车上有戒眼，人家把铁门打开，在里面开弓放箭。在那古代的时候，就这种阵法那就够厉害的，这就是太师陀陀医生的心血研究出来的。这种铁叉车专门对付有名的上将和少数的军兵，一般是他不使用啊。今天一看常遇春太厉害，所以他把黄旗一晃，这才使用叉车阵。常遇春不懂啊，他就发现出这东西黑乎乎的，什么玩意儿，地动山摇的，底下都有铁轱辘围着他身边一转。常遇春正然发愣呢，没想到人家车头跟车尾碰在一块儿，底下的挂钩自动连上了，咔咔嘣一声，把常遇春是困在正中。援兵援将往上一闯，在叉车阵的外围啊，老陀陀立马在高坡之上用宝刀点指，常遇春呐，常遇春，现在你已经身逢绝地了，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是老父研制的叉车阵，而如今插翅难飞了。常遇春，别看你是国家的反叛，老父爱惜你是个人才，如果能撒手扔枪下马投降，福保我主当今天子元顺帝，那么老父喝出这条老命不要，在天子面前苦苦哀求，保举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封王封侯啊！如果你不识事务还要耍横，老父自有一声令下把你射成刺猬，你想怎么办？就在这么个时候，梅姐那铁叉车唰啦唰啦哗啦哗啦，铁门全打开了，里面埋伏那些援兵把弓箭全都摆在窗户眼上，这全是箭眼，四外全对准一个目标，就对准常遇春。陀陀说，你看见没，你敢压根半字说个不字，马上我就开弓放箭。常遇春是什么人？那是铜打铁铸的汉子。六爷这是刨出生气，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再看常遇春咬碎钢牙，用大枪一指陀陀，呀呀呸！老匹夫，俺姓常的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活，乐意放箭你他娘就放吧，爷爷卖给你了。也好啊，放箭，